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rt.com， 我系谭文豪。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捻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就呢一个搁置咗一排啦，嗰、那个叫中美贸易谈判啦。咁啊，终于咧就有呢、這、一个吓、啊，即系埋台倾嘅迹象啦。虽然嗱、啊，原本咧就话今个月底啦，就其实话突集会嘅，咁搞搞下咧，又越搞越复杂。跟住莱特希泽上个礼拜咧就喺度讲啦，话要搞多四个礼拜、啊，系嘛？咁搞多四个礼拜，而家咧就其实有好多消息传出嚟咧，就系话。 喂，我最近睇到 Bloomberg 嗰个讲法咧，我插你一句，补充少资料，睇下你有冇其他嘅 verify 咧，就话咧。根據美方的談判的代表透露出來的消息呢，就是說老共呢就是看到現在這樣的形勢呢，因為特朗普也是的，經常打開口牌就說很樂觀啊，談得很好啊，就是他是加回馬上去，就是他意思就是說原本想著讓的東西呢現在又縮回轉頭， 縮回轉頭嘛。 OK，即系呢个一如我嘅估计就系咧，即系最初就系、是、喂冇理由咁顺摊噶噃，老公，因为今次系佢生死存亡嚟噶。第一，你嗰个经济系唔系能够继续持续发展咧？透过呢一个嘅操控货币，透过咧系偷人嗰啲知识产权，透过保障自己嘅国有企业咧，系嚟继续去顶噶嘛。即系保障民生咁啊，简单啲嚟讲法就系、是但系。他開始看到個形勢咧，係對自己有利，因為點解咧？嗱，你唔好以為佢冇人去研判，即係美國嘅政治形勢啦，係咪？台灣佢都喺佢掌控之內啦。睇到上一次美國佬選輸咗，即係特朗普選輸咗。第二就係佢知道，即係共和黨選輸咗，亦都知道特朗普仲剩翻年齡咧，就要連任。OK，that's why 佢一定要咧係。借住呢个机会嚟食住个世上，因为最需要攞一个 quick resolve 嘅人就系特朗普嘛。 年龄就仲有好多变数嘅，其实就 唔系，所以佢咪嗱，特朗普系神嘅，因为佢知道即系佢嗱，第一我当然好 appreciate 佢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所有嘅数咧都找嘅，连墨西哥嘅围墙，我以为佢讲下嘅，佢都找嘅呢条数，系咪？喂，佢北韩上一次本来佢都想找噶， 嗯。 我唔知道我有冇喺呢個位置嗰度講過。 佢想隔山打牛，就然之後俾啲壓力俾老共啫。呢、這個因為 但 係先係大雕。 好明顯就係肥仔金係喺佢掌控之內啦。所以最 所以嗰就唔急啊嘛，嗰個就真係唔急嘅。 所以佢係簽唔到啊嘛。 嗯。 最後我估計如果簽到中美貿易協議嘅話咧，同肥仔金嗰單嘢咧都會係簽到嘅。OK， 我嘅估計就係咁。 嗯。 但是如果肥仔金嗰样嘢签唔到，咁我就觉得 perfectly reasonable 啦。 嗯， 就系话老共系拖佢后腿。 嗯， 因为对美国佬嚟讲咧，北韩不嬲都系一个大患嚟嘅。即系除咗喺中东嘅伊朗啊，或者系 ISIS 咧，而家冇咗呢个问题咧。喂，跟住喺呢个嘅东亚嘅话咧，就系、是、北韩呢一个大患嚟噶嘛。 嗯， 如果当日签唔到咧，我第一个答案就系话。一定老共拖佢後腿，就叫個肥仔金，你唔好簽啊！嗱，我未傾掂中美貿易談判之前，你唔好簽啊！因為你係我嘅籌碼嚟嘅，大哥。喺全世界都封殺你嘅時候，係我救你嘅咋，大哥。 嗯， 即係同個肥仔金講啊，大佬。喂，雖然我就冇你同你老豆或者你阿爺咁 friend， 即係相對嚟講， 喂，但你都是我的籌碼嚟㗎，你是我條僆嚟㗎。當全世界都喐你的時候，係嘛？係我繼續喺度俾經濟援助你，係嘛？即係蘇聯冧咗台之後，俄羅斯又冇乜錢啦。喂，係我幫你頂㗎喎。哇，咁我就諗到成套嘅 logic 好通啦。佢都睇到而家特朗普嘅形勢咁急於要表面上簽咗個協議嘅情況之下，喂，還你好想簽啊嘛？咁我啲嘢我咪收翻咯。喂，所以你話佢同佢談判咧，你睇翻中聯合聲明，我哋已經可以做一個借鏡。喂，英國佬都俾佢玩咗兩年幾。 咁你知道啦，其實老共係隨時反口噶，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 咪就算簽完都冇用啊！ 啊，佢同 你睇中聯合聲明裏邊，喂，中聯合聲明寫得唔錯噶，當年傾咗兩年幾裏邊。 唔係，所以而家咪 佢就係執住個 point 啫嘛，主權嘅問題冇得妥協。咁你喺嗰度兜啦，喂，嗰度起碼兜咗成年。如果我僆仔嘅記憶所及，日日嘅新聞報道都係講緊呢樣嘢噶啦，兜足你成年。 即嗱，主權一個鬧嚟嘅，呢個鬧咧，佢自己拋落去之後啦，咁喺個鬧裏面咧，佢自己自行去詮釋咧，就乜嘢嘢都可以係主權嚟嘅。就等於而家啦，即係你同你簽，即係同你即係立咗法通過咗呢一個咧，叫做係即係外商投資法咁樣樣。外商投資法咧，其中一條款咧就係話啦，咁如果你嘅投資任何嘅投資係牽涉到有國家安全嘅成分嘅話咧，咁其實咧老共係可以要審查你嘅，其實就係、是、咁你任何嘢都係國家安全嚟噶嘛。如果你見你睇翻呢一個國家安全委员会佢自己所定义嘅国家安全嘅范围啦，系即系无所不包噶， 唔使谂啦。咁你睇下，你系当年709大抓捕 ，OK？ 阿黄全章个老公一时唔记得叫咩名？喂，当年啊，佢都系即系真系写下文嘅咋 ？OK， 帮下啲法轮功嘅学员即系打下官司嘅咋，大哥。 黄全章唔冇个老公嘅， 黄全章 啊 ，sorry， 就系个律师嚟嘅。 一时合作，喂，咁都系涉及国家机密啦，咁都涉及嘅国家安全咯。喂，你嘅国家安全嘅定义系揾笨柒噶嘛，大哥？喂，所以美国佬今次咧，即系俾我觉得特朗普今次系俾佢摆翻一道转头，系咪？你玩啊嘛 ，OK， 你玩贸易战啊嘛。 即系佢而家突然间赖皮，而家佢点解佢突然间赖皮咧？系咪因为佢睇到变数咧？ 唔系啊，佢睇到你成，因为点解你美国系一个太开放嘅社会啊？边个人赞成，边个人反对， 好多嘢通天啊嘛！即系你再明，佢就再暗，系咪？ 喂，你全部所有嘅消息喺全国都系禁住嘅，甚至乎要统一口径，连环球时报喺度乱咁噏风噏湿嗰啲咧，都唔敢乱咁讲嘢嘅。喺中美贸易冲突嘅最初嘅阶段，由旧年大概五月开始，五六月开始嘅时候，喂，佢要面对第一选举嘅压力。第二佢有舆论，第四嘅监察嘅权力喺度顶住你。第二你有好多嘅美商已经喺中国嗰度投资，不断系俾人 lobby 紧。你谂下，无论 Walmart， 无论系 Apple， 我哋识嗰啲，喂，全部系反游说翻，即系白宫或者佢嘅国会议员，喂，大佬你唔好乱嚟啊，大哥。喂，我啲钱喺嗰度噶，系咪？你唔好以为你减税。我就搞掂喎，但系我做唔到生意，你真系冇钱赚，冇钱赚，你交嚟春税咩，大哥？喂，所以今次佢系蛊惑噶，老公。最近 Bloomberg 嗰个消息，我都吓咗一跳啊！就话原来佢褪翻转头啊，大佬嗰啲嘢，包括喺保护国有企业嘅问题上面，包括喺知识产权嘅问题上面，包括喺呢一个嘅所谓 弱抢税嘅 开放呢一个嘅服务行业或者金融。市场的问题上， 全部褪啊嘛， 全褪啊，因为他知道而家你急过我啊，即系你打第一张牌的时候是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你是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的一个彻底或者系嘅改变 ，OK， 朝野的一个改变，他是怕的 OK， 佢又赖皮啊，而家就喺度， 但系佢喺度计紧条数，你估佢喂大佬，虽然留学即系大哥，佢讲英文唔得啫，但系佢真系识嗰啲嘢噶嘛，大哥，佢大把研究美国问题嘅专家噶嘛，同埋佢咁多年嚟，尤其是喺成个全世界金融海啸之后，喂，确实佢系有少贡献噶嘛，跟住佢大撒金钱去渗透嗰啲嘅政界，喂喺咁嘅环境里边，佢一定掌握到呢咁嘅消息。喂，所以有時我都問翻自己，喂，有時睇佢啲咩傳統基金會又好，呢、這個 Brookings 嗰啲咁嘅報告，喂，究竟堅定流㗎？ 喂，可能嗰啲歐兵佢收買咗，佢先寫呢咁嘅文章喎。你以為即係鬼佬就一定係美國嘅立場或者美國嘅利益㗎？隨時台底交易咗㗎咯噃。 即係譬如好似大陸喺美國嘅輿論咧，都有啲影響力㗎。即係譬如可能即係嗱，最近佢唔知呢個禮拜有啲商會咧，美國商會咧就喺度評估嘛。即係你話即係嗰啲關税再延續落去嘅話咧，咁你美國嘅 GDP 咧就嘅你嗰個國民生產總值咧就會冇咗10,000億㗎啦。其實就係佢講呢啲乜嘢。咁呢啲可能都係其實佢自己發功㗎，呢啲嘢係。咁你仲有好多方面啦。 佢咪開始，因為你唔嗱，如果你話中國社會一個開明嘅社會。系嘛？我哋大家都即系好诚心诚意，觉得我哋个经济结构系要改变嘅，即系长远嚟讲，我哋应该系接受竞争嘅。OK， 所以我唔应该保护个企业，我亦都应该系尊重世界嘅游戏规则。喂，嗰样嘢系你发明嘅，我冇理由即系借你过嚟投资，为咗赚钱嘅话，就将嗰啲嘢偷鬼咗去，就跟住我拎过去华为噶，大哥系咪？跟住再讲嘅就系、是、喂，咁你冇理由唔开放金融市场噶噃，系咪？喂，呢啲嘢係好正路嘅嘢嚟㗎，本來真係令到中國嘅經濟改革係再行前一步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不配合佢嘅政治議程啊嘛。因為佢嘅政治議程，第一，如果你唔保護國有企業嘅話，個包真係冧曬，你有 social unrest， 真係大飽維權，雨後春筍。你唔保護佢嗰、那個金融嘅話，咁即係話咧，中國嘅經濟嘅明白在金融的范畴里面是被人揸住春袋。OK， 你冇得偷人哋这个的知识产权的话，喂，你怎可以这么快地是可以好像人家 iPhone 那么搞法啊？ 又平货。 又平啊，跟住是不是？ 咁所以其实嗰次呢刘学见特朗普的时候呢他不肯签这个 MOU 先啦。咁反而。 其实有先兆的。 咁反而唔係特朗普就咁樣做啦，佢唔肯簽 MOU 啦，即係因為特朗普唔認同呢樣嘢嘛。其實反而係俾老共啦，就其實係佢賴皮啊，佢有個位賴皮。你如果你嗰陣時簽個 MOU 嘅話咧，有好多嘢你係有啲咩進展，你定咗落嚟嘅話咧，你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啦，就用呢一個 Bloomberg 咧喺度放風，就話你走數啦。咁你成件事好樣衰。如果你嗰陣時簽個 MOU 嘅話咧，即係你有個諒解備忘錄咧，即係你冇走數走得咁肉酸啊。其實係你而家你唯有係靠放風俾即係自己嘅傳媒，就話老共走數啊咁樣。 所以我咪話咯，特朗普嘅策略有問題。整個對付中共呢，你真係要搵一啲即係有誠信同埋係言論一致嘅人呢去對付老共嘅。你第一、即係都不厭其煩喺度重複，喂，你同歐盟嘅關係係越搞越僵嘅，係咪？呢個係令到你係少咗個盟友去一齊對付老共嘛。呢個係此其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是、你嗰啲牌係俾人睇通曬，你自己不停講，我起碼係每個禮拜都聽佢講一到兩次，話佢對簽訂協議好樂觀，準備同習近平握手。咁即係話你，即係話你好想啦。喂，呢個係我最初聽嘅時候，我覺得咧就係感覺到咧係 OK 喎。即係如果佢咁噏得咧，作為一個生意佬，即係醒醒目目嘅話咧，就唔會亂咁。噏得出噏嘅喎，真係有少少把握佢先會咁講嘅喎。嗱，而家咁嘅客觀效果係製造咗咩咧？你自己唔找數唔得啊！即係話你要焗住俾老共咧，喺嗰三四大個範疇裏邊咧，明明咧係焗緊佢讓步嘅時候，而家佢唔讓，咁你簽定唔簽啊？ 咁所以而家咧，佢嘅唔 係 咁， 佢唯一一個彈書就係話咧，如果唔好嘅話咧，我就唔簽住。咁但係個問題，人哋睇通曬呢張牌啊嘛，你一次又一次。是拖那個繼續加呢個關税嗰樣嘢落去。 不過當到川普好彩，佢有一個比較強硬啲嘅即係貿易代表嗰個萊特希澤啦，佢堅持一樣嘢，一不路都說服緊即係當到川咧，就其實你一定要 keep 住你有關税喺手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冇嘢揸住咧，佢隨時走數。如果咪走數俾你睇咯，咪證明萊特希澤係啱嘅咯。咁好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嗱，而家中美嗰個談判啦，呢、這個即係私相授受嘅做法啦，即係因為其實你而家所謂有啲咩成果呢，其實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萬二億 嘅大買單、大爆買。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嗰、那個即係人民幣嗰、那個 操控 權係嘛？係咪唔可以咁樣樣俾你貶值？要有強勁保證啊！嗱，呢兩樣嘢咧，在我睇嚟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唔能夠持久、唔 sustainable 呢樣嘢係。 唉，我一聽佢講啊，話要求咧人民幣咧要 keep 住喺一個高位咧，喂大哥。從來呢個貨幣嘅供應同埋呢個需求，喂都係嚟自呢個供求同需求關係嘅啦，格迪嚟定，唔通好似香港 7.8 咁咩？ 唔係，甚至係大買單。 當冇人要港元嘅時候，就金管局係咁買咩？ 你大買 當有人要港元嘅時候，我放翻啲出去去維持7.75 到7.85之間咩？係唔可能噶嘛？ 你就算係大買單咧，萬二億大買單都好多變數。第一。就其實咧，你見到晶片商咧，佢就話啦：你想同我買嘢，我都唔係好肯制嘅啫。即係佢哋咁講，即係佢哋而家就話：嗱，你對我好多需求啦，係嘛？咁如果我好多需求嘅話，我要產能咧，我要擴充噶咯。我產能擴充嘅話咧，咁我只能夠喺大陸設廠喎，賣俾佢啊嘛，平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喺大陸設廠嘅話咧，咁我又即係。我唔信你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大陸設廠嘅話咧，你又要夾我，即係一啲咁樣嘅即係技術轉移嘅咯。佢係唔想咁樣做啊，而家啲晶片商都唔想咁樣做啊。另一樣嘢就係、是，你而家今個禮拜波音出事啦，佢而家咪盛勢同你講咯，唔買係嘛？737呢一個 Max 就係唔買係嘛？即係呢啲嘢咧係充滿變數啊， 唔買 係啦。唔係啊，大陸佬話唔買啊， 唔買 波音啦，啱先撞機。 咁咪就係充滿變數呢啲嘢，呢啲唔係 rule base 嘅嘢啊嘛，唔係 rule base 嘅話，呢啲係唔 sustainable 嘅，呢啲唔健康嘅呢啲 deal 嚟嘅。你好似好正咁樣同你大買，同你大包買。 咪所以咯，即係佢係因為你係一個獨裁政權，你面對一個開放民主嘅社會，大家百花齊放喺國內裏邊。當然我嘅估計就係咧，美國好多嘅政商界咧。都被老共滲透咗噶啦，即係好多人其實已經係代表即係老共講説話噶啦。我而家觀察咗佢即係半年以上，點解我嗰陣時候已經問呢個問題，就係調翻轉頭，大部分美國嘅主流傳媒或者個主流學者，甚至乎係嗰啲研究嘅智庫，其實係大唱特朗普反調。一來佢嘅人嘅形象係太差，第二咧老共其實計到條數嘅。佢知道你點解你要急於，無論喺北韓同埋喺呢一個嘅貿易嘅問題裏面咧，係要交到啲成績單出嚟，因為你面對緊選舉啊嘛。同埋你上一次輸嗰鑊咁金，成個眾議院係即係睇住係瓜老襯噶嘛。咁當然嗰個同中期選舉有關，美國人就係咁噶啦，即係。在大選的時候我撐了 A 之後跟住在中期選舉呢那些marginal voter、所以中間的選民呢就會轉過去等個社會更加有監察或者民主的制衡，那這個是事實。但是問題是你的勢弱嘛，喂你通俄門那單嘢，你的 CFO 你的代表律師全部在排緊隊，這樣我收到的訊息就是什麼呢？特朗普是一定要延任到，就算最好咧，就係佢連任完之後咧，交俾佢嘅女去選總統，亦都連任埋。如果唔係，佢係會出事，會俾人刑事檢控。我係聽近老共嗰啲人去分析同埋判斷嘅形勢講嘅。佢話：所以我哋喺個優勢裏邊，喺呢一次嘅貿易談判裏邊，我唔係淨係睇嗰啲傳媒，我係聽嗰度有，如果我有少道理嘅。喂，點解突然間你一個屈美十係咁挑老定嘅咧？就是原來俾佢睇穿曬特朗普嘅底牌。初時我以為特朗普你作為一個生意佬，虛虛實實，實質虛之，虛質實之，係嘛？你不停喺度講，哇！其實原來反而你自己係最心虛，猛話 OK OK OK OK， 後期改少少口風，就係如果唔好嘅時候我唔簽。其實佢已經係即係正如配合翻 Bloomberg 嗰個嘅説法，就係話咧老共咧係褪翻轉頭。在部分很重大的問題裏面，我初時就以為喂，剩下幾個問題，MD Promise 都頂住先啦。學你頭先話齋，喂，貨幣嗰樣嘢係最難保證嘅喎，大哥。 买农产品就容易啫喎， 唔系呢啲嘢啦，你唔 喂买农产品可以应承你一年，应承你两年，第三年又走坏数 啦。你做呢啲嘢咧，你唔系透过即系做嗰、那个，当然体制改革咧，其实不断喺度 push 紧，但系做唔到嘛。即系你 太多既得利益者喺度阻碍啊。 同埋即系佢而家佢交货嘅方法啦，就系同你立嗰条即系外商投资法，但系外商投资法好多嘢都虚噶嘛。即系你就算你话啊，即系你整嗰个咩负面清单，48条负面清单，即系48个行业里边以外嘅嘢咧，任你投资，系嘛？但系阿田北俊同我哋讲，喂，养鱼业都唔得，系嘛？养鱼业都唔可以，唔系即系捕鱼都唔可以投资，系嘛？咁即系呢啲嘢你交唔到数，所以而家咧， 唔系因为嗰个系民生嘅问题啊嘛。你揸住老共嘅春袋啊嘛，喂大佬， 咁你经济投资有啲咩唔系民生先得噶？ 冇错， 咁所以你假咯， 即系证明你自己好心虚咯，你对自己嘅政权系冇乜信心咯。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开放嘅社会嘅时候，我怕咩你投资啫？喂，而家都全球化噶啦，资金自由流动噶啦，喂，究竟 Hilton 我假设啫吓，个老板系边个咩重要性啫？嗰、那個係日本人啦，中國人係大股東啦，喂，都係啲基金公司㗎啦，都係嗰扎華爾街都有話曬事㗎啦。喂，咁有咩重要性啫？唯喺美國冇重要性啊，但係喺中國就有重要性，因為你係一個獨裁政權啊嘛。喂，呢啲嘢例如電信，例如係成個金融嘅體系裏面係俾人壟斷咗嘅時候。或者是被外國的勢力操控的時候，即是個春袋被人揸住。美國不怕，中國怕。OK？ 美國其實都已經是開始警覺的了，是不讓你的包仔不斷收購我的東西的，收購一下你又揸回我春袋轉頭的了。 所以現在就你 Donald Trump 啦，這些這樣的手法跟老共傾啦，不 work 了，即而家嗰個咩歐盟理事會嗰個副主席卡泰寧就喺度講咯，喂，你而家 Donald Trump， 喂，你啲即係你咁自私嘅啲談判手法咧，其實唔 sustainable 嘅，你唔可以長久嘅。咁即係所以佢而家就話，喂，你而家你係反而係放棄咗透過改革呢一個世貿組織而解決老共嘅問題咧，呢個係唔得嘅。 所以佢咪話製造咗太多嘅敵人咯、 啊。所以而家咧呢、這個歐盟咧，佢就提出呢一個咧，即係。 翻翻去世貿個體系裏面去解決問題嘛， 翻翻去世貿啦。第二就係其實咧，就 你一齊焗佢啊嘛。 係啊，要 喂，淨係你美國可以入去啊？喂，點解我歐盟嗰啲地方唔可以入去啊？ 唔係因為你唔公道啊嘛，大佬同你私商受受台底交易12000億，咁你喂所有錢都幫你老共買嘢，都幫你美國佬買嘢，咁唔使同其他國家買嘢啦，咁唔公道喎、啊。咁即係等於 同埋，我覺得仲有一樣嘢，老共咧今次咧，你唔好覺得佢蠢。佢人係賤啫，唔係代表佢蠢。佢睇過80年代日本仔嗰個教訓。 嗯， 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啊，你又係一個來歷欺詐啊嘛。 佢嗰陣時候焗呢一個日本仔，亦都係要唔可以繼續係即係日元貶值。 突然升值3倍， 即出事，成個日本嘅經濟喂衰足20-30年，由90年代初開始。 嗯 ，OK。老共是吸取了他的教训的，南韩亦都吸取了日本仔的教训的。OK？ 我觉得今次老共呢，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独裁的政权呢，他是某程度上是有优势，即是相对一个民主的社会。不是一条友话晒事，不是一条友可以操控，即是整个的即是谈判的战果。所以现在到今天了，即我讲清楚，喂，那喂不好，你真的不好签啊，大佬。因为我谂住你焗嗰几样嘢咧，中国仲有机会继续改革开放落去咧，经济上边咧，而系带嚟政治上嘅改变噶嘛。喂，你咁佢，你真系俾佢千秋万代喎，危险就在于。 系啊，系啊，啱啊。 喂，佢而家嘅经济霸权，或者佢个经济发展，制造咗自己嘅制度自信，甚至乎系输出革命咁滞，帮啲独裁国家。喂，其實呢樣嘢係危險嘅。 其實你佢同你立咩法外商投資法都係多餘。其實 咁大膽，當然你俾我再估嘅時候，我就話特朗普嘅契弟咧就一定先㗎啦。 但系咁讲，已经唔轮到佢啦，因为其实佢已经太多压力，佢嘅压力咧唔净止系来自于佢自，即系佢自己党内。咁你仲有，即系你而家你根本上你众议院就唔系佢话事啦。你见到 Nancy Pelosi 嗰啲嗱，似好似好捧佢咁样样，哇 ，Donald Trump 好劲啊，可以布局到老共咧乜乜物物啊。咁但系咧你做得唔够、啊，你咁样俾顶高帽你戴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咧就等于夹你。咁国内咧，即系你起码有众议院夹你，即系你有民主党夹你。国外嘅，就系喺欧盟夹你， 同埋啊，民主党嘅 agenda 就系咧，睇住你死， 系啊， 你咪继续搞关税， 然之后我咪接， 你咪继续搞关税落去咯、 啊。 喂，美国人一定承担嗰个代价，因为你已经依赖咗佢中国出口嘅货品，作为一般嘅即系商品嘅市场啊嘛。喂，你加关税，系啊。你估你估個tax burden 係嘛？嗰、那個 tariff 嗰個 burden， 美國人唔使食噶。喂，我買你嗰貨，本來如果冇關税嘅時候$10，加咗$5關税嘅時候，喂，我起碼都要食2.5啦。你最多咪賣12.5。喂，所以你話你講 Nancy Pelosi 啱啊？美國民主黨候住你年紀之後，喂，你千祈唔好簽啊！你繼續同老共頂落去啊！喂、啊，咁你就撲街啦！你即時本來係上升緊嘅經濟，喂，所以如果你啲強積金啊，你抌落去呢個咩北美嗰啲咩基金地，你好快啲轉翻走啦！ 咁樣嘅話咧，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咧亦都要同美國人老實咯。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打關稅戰打落去嘅話咧， 我覺得唔應該單單係用一招，呢招咧， 我制裁咯。 是难搞的。 玩制裁咯。 但制裁是更加难搞的一样东西嘛。你想想伊朗到现在制裁。 不是他现在起码。 我一路对这样东西有怀疑的原因，大家未必听得明白的原因就是，我说这样东西你是自己最脆弱的一样东西。是因为你自己出口的货品是相对入口的货品少，所以你以为打的时候呢开头有着数。但是个问题就是，喂，你入那些东西为什么你要入它先？只能我要啊嘛，嗰啲嘢。如果你加完之后系边个承担到个代价，咪美你嘅选民咯。你系一个民主嘅社会啊嘛。嗱，老共系识同你玩呢下嘢嘅契弟，佢点同你玩咧？喂，而家当系一场民族战争咁同你打 ，iPhone 都大镬啦。嗰啲友真系输被洗脑到咧，个个走去买华为啊嘛。你好似我哋咁清醒咩，阿哥？佢當係一場民族戰爭，覺得美國人而家要阻礙我哋中國發展，喂，真係有佢13億人民裏面有9億、10億俾佢咁樣洗腦嘅，大哥，除咗西藏、新疆嗰啲條，真係俾佢咁洗咗噶。喂，所以呢場仗真係難捱喎。即係嗱，我係 Donald Trump， 死都要簽噶啦。喂，跟住個年半以嚟，我點搞啊？喂，開始。嗰、那個數據，即係經濟數據，好似出現咗呢一個滑波喎，啱啱起嘅啫嘛，喺金融海嘯諗住翻翻轉頭噶嘛，乒乒乓乓，你諗下，你諗下聯儲局都已經宣布啦，唔繼續加息咯。 其實舊年年中已經講緊上頂噶啦， 所以佢以為上頂，所以先繼續焗落去啊嘛。所以呢下先危險。 哦，咁你而家你如果你要證明到俾老共睇，你喺度同我玩拉布，你係徹底嘅話咧，佢而家佢做緊嘅。 唔係，我驚佢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丟得就丟。 哦， 丟得就丟啊！原本你嗰幾樣嘢，嗱，我係佢都會咁諗嘅。嗰幾樣嘢係難嘅，慢慢傾咯。 體制改革啊嘛。 嗱，老共就用時間換取空間，因為你嘅時間急過我，你得翻年半要選舉。你唔可以經濟數據太差，學你話齋，咪老共啲數據堅定流，我都唔知道，係咪？佢幫手頂， 嗯， 係咪？本來話收緊信貸嘅，跟住佢咪放翻咯，因為打呢場貿易戰啊嘛。喂喂，佢又可以控制天下啫。喂，美國唔得喎， 好 Q 蠱惑噶。唔係，所以咪就係 你同獨裁者談判有呢個難度喺度喎。 你始終你要根治個問題咧，根治嗰、那個即係貿易嗰個問題咧，你始終兩樣嘢嘅啫，就係、是、個非貿易壁壘，就係、是、你嗰個資訊自由同埋法治呢兩樣嘢。你冇嘅話咧，你永遠俾老共玩殘嘅，其實係。 但 係 老共 你唔係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嚟。 老共永遠都不會俾你呢兩樣嘢。 因為與虎謀皮嘛，呢個係 係咯， 啊與虎謀皮嘛。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你連呢一個歐盟佢都加入戰團，佢話你喂你過度你過度補貼，然之後你嗰啲非貿易壁壘，其實佢都講緊呢樣嘢。 所以我咪話咯 ，from day one， 你一定係聯結你咁多年嚟嘅盟友去打柒老共嘅。你諗下，佢單單佢都要贏。最後就即係輸咗自己嘅盟友。喂，嗰陣時候都話啦，喂 ，NATO 有咩理由我頂曬啲錢？喂，大家分啲咯。喂，嗰啲有條條氣已經好唔順㗎啦，大佬係咪？跟住你睇下麥克爾點樣對住 Donald Trump 係咪？喂，即刻玩翻你轉頭。 咁嗰筆錢用嚟防我噶嘛？咁喺呢個狀況底下， 而家嗱，即係我哋之前 跟住你諗下，我上個禮拜正前個禮拜，我喺度講喂，大佬麥克爾第一個話喂，只要華為肯同我哋簽。即係唔搞呢、這個間諜係嘛？好過美國佬。喂咁喂，你嘅勢都輸咗俾人啦！喺談判嘅時候，初時你諗住食住呢個勢就焗老共噶嘛，打擊華為噶嘛，等佢唔好成為紅怕 5G， 唔好成為即係經濟嘅第一大龍頭，挑戰美國人嘅地位噶嘛。屌你連德國佬！最相對喺咁多個國家裏面相對嚇，係最有誠信、最有正義感嘅人，都反你台。咁你談條毛啊？你對住老共， 但係一啖沙同一啖屎嘅啫。佢另外喺歐盟嗰度，佢都就去問翻嘅。其實喺世貿裏面，中國係咪唔應該重用呢一個嘅發展中國家嘅優待處理佢啊嘛？ 呢樣啱， 嗯， 係啊，呢樣啱嘅。即刻焗佢變成發展中國家啦，發展 已發展及國家。 Developed countries 啦，都係。 因為佢話咁樣嘅總量，我冇理由仲當你係發展中國家。 喂，你自己都喺度趾高氣揚嘅，而家第二大經濟體嘛，咁你仲係發展中國家，你黐㗎，我俾咁多優惠你仲。 咁 咪講兵公平競爭咯。 咁當年温家寶扮死狗嘅話，咁你咪試下將嗰個量除以13億，咪又係你德國佬嘅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係咪？ 係 好，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